It's 1 p.m. Beijing time.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感恩四周年真情大回馈，周年庆活动再续四天，优惠再次升级。4月19号至4月22号期间，首单订购商品即享受9折优惠，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88折优惠，同款商品多单订购即享受85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。2018新的一年，美好的憧憬啊，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李红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直播间里边还是您的老朋友，我的同事李想。 大家好。嗯，这是跟李红，咱俩说点好吃的吧。最近有一事儿特别热闹。 诶，什么事儿？ 我们单位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、嗯、啊，我们正在搞一个加拿大美食节的活动。 加拿大美食节？ 对， 前几天刚听有这个宣传啊。 诶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知道大家从去年开始哈、嗯、咱们北京电台啊，北广生活时间呀、啊、北广购物啊、 嗯、 直接和加拿大的当地的做野生三文鱼捕捞啊、 嗯、 直接来进行合作， 嗯 啊，向大家推出了这个加拿大原包原装进口的烟熏三文鱼。 诶， 因为当地的本身原来的土著人那种最原始的制作方法，那个好吃的， 嗯 啊，这事儿哈，不但咱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受益，吃到了好吃的， 嗯， 所以呢，就在今年， 对呀、啊， 特别还是通过咱北京电台， 嗯， 推出一个加拿大美食节， 加拿大美食节， 而首当其冲给大家选择好吃的就是咱们那个三文鱼，烟熏三文鱼。 我觉得啊，这一点非常好，也是说明什么？也是说明大家都会吃了。 嗯， 我们一提起三文鱼来说， 嗯， 比如说有的地儿说吃日本的三文鱼， 嗯， 有的说这个吃挪威的， 嗯。 三文鱼，但是要我说都不如加拿大的三文鱼。 对，有人说三文鱼是什么哈、 嗯、 三文鱼啊是我们给它叫俗了一个名儿。 对， 传统大家正确来说它就叫做鲑鱼的一种。 诶， 鲑鱼的一种，有的鲑鱼呢是生在这个海和河的这个交界处的、 嗯、 有的是在纯海洋的、 嗯、 你比如说咱们知道东北的大马哈鱼、 嗯、 对吧，大马哈鱼也是鲑鱼，也有人把这鱼肉叫三文鱼卖，但是同样叫三文鱼、 嗯、 就分养殖的跟非养殖的、 嗯、 对吧，就分真正的什么叫纯野的啊，什么叫好的、 嗯、 但是你吃了那么多，这个说这话李红我作证啊，在我们单位吃鱼生吃三文鱼，特别是李红是很有发言权的。 嘿、 嗯、 我跟大家就简单的说一下吧，为什么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是加拿大的野生的三文鱼。首先加拿大它这个阿拉斯加湾那边水非常的冰冷，而且非常的澄澈， 嗯 嗯，那边 水好， 长出来的三文鱼首先它需要不停的在水中游动啊，冰冷的海水中游动、 嗯、 所以它的这个口感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肌肉纤维比较短， 嗯， 比较弹牙， 嗯， 另外一点还是什么，因为它是野生的，不是我们平常所吃到的，比如说在市场上、 嗯、 或者说您去什么小的鱼生店里边吃到那个养殖的三文鱼， 嗯， 您看一眼那个三文鱼，它一道一道橘色的肉中间啊有那个白色的这个脂肪带、 嗯、对， 但是呢纯野生的三文鱼是很少见这种大宽条的白的脂肪带的。为什么、 啊、 因为它一直在游动，它里边没有这个油、 嗯、 但是您看到一道道细的那个白色， 嗯， 就是营养的精华，我们说叫深海的鱼油 啊， 那个里边富含着 Omega 3。 嗯，哎，我们好多中南朋友说买鱼油，买鱼油，其实就是这种油。 对，为什么说